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情也多变，宿醉一场好酒。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中国娃娃带出的《中小东路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头版摇滚》，蔡健雅带出的《一分钟追悔》。 front page rock and roll. Oh, everybody sing, 爱你一次大声唱个够。Yeah, oh, 狂舞的节奏是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。Come on, 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。放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. Yeah, yeah. 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要把握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

似戏里换角色，延长开戏单画面换技，垂头安对板险些断气，难免成肉体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似面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好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我不想再拍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色调戏，难免成肉女我便已安息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似面比例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放弃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热烈，难寻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 我想 my friend. Even though we are worlds apart, and you think you haven't got the star to stand alongside superstars, my friend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伍思凯演唱的《我只要像我自己》，羽泉带出的《三秒钟》，陈琳演唱的《我们是异乡人》。 只需要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 道改变并不容易，我知道开始需要勇气，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持续，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，我自己，断持续，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，我自己。 I don't wanna cry for you.

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首先您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《迫在眉梢》。 这一切只是梦，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？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，眼前都变得不真实，看不到回忆里的城堡，马不停蹄地寻找，无处投靠，还盲目的飞，过了今夜又会在何处凋谢？爱迫在眉梢，我应该过得更好，我早该把你忘掉，固执的可笑，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，随纷飞的白雪，碎成一片又一片。可知道花可以开得更好，可是爱躲不了暗夜的燃烧，真心触角已经未了，几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，我已走累了，想找个肩依靠。如果这一切只是梦，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？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，眼前都变得不真实，看不到回忆里的城堡，马不停蹄地寻找，无处投靠，爱迫在眉梢，我应该过得更好，我早该把你忘掉，固执的可笑，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，随纷飞的白雪撕成一片又一片。你可知道花可以开得更好，可是爱躲不了煎熬，爱过 些依靠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 在身旁，能不能踏上梦想的天堂，跟着你的信仰，会不会陶醉夜的凄凉，若爱不曾来访，怎么会甜蜜像似反复唱，如果没有对象，爱情的力量谁也无力挡，一瞬间共占心房，能让转动的世界失控了方向，悲伤的事情四处逃亡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罗中旭演唱的《秋天咖啡店》，赵永华带出的《给我爱》，莫文蔚带出的《天天锻炼》。 咖啡店 过了再见，困外一张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好的咖啡店。落叶的离别是因为风的迎接，还是因为大树的无心拒绝？早来的秋天是因为夏的厌倦，还是因为冬天雪来的

再细心把你望，只想再看一眼，令我暖暖的眼光，在漫长漫长路上，你我未相逢那天，今天的眼光，天天我会想千遍。一旦忘从前，与你度过多少风月浪，往日种种欢笑，时刻温暖我心房。在漫长旅途，无论你我未来在何方，一天的风在飞，一天我不忘掉你。每一个晚上，我将会愿望无涯星海，点点星光，秋晚里星际映点一路，叮嘱风声来呼唤你千遍。 心，你的心，天 来听歌，请欣赏飞鱼演唱的《你知道吗》，张学友带出的《任性》，费翔和董玲演唱的《不能言语》。 细雨纷纷的街，弥漫着雾，人脚步，坐在路边咖啡屋，品味热气香浓，人影移动，视线朦胧。地球的另一端，你在忙碌，是否奔波朝朝暮暮，会不会和我一样雨天在这里驻足，任往事浮现每一幕。你曾坐在窗前与我倾诉，说你要去寻找自己的路，此去归期茫茫，但愿你走得从容，带着你的憧憬穿过天空。我望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远去的背影是否依然潇洒，就在转身刹那，我已默默为你祝福那份牵挂。你知道吗， 在下雨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